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各在野党12月10号强烈要求宪法法院尽快决定弹劾朴槿惠。